反正过年就是特别喜庆的气氛。 是的，哎、啊，还有刘德华先生的恭喜发财。 哦，对对对， 恭喜你发财。 真是道道啊！我听刘德华相声这年这歌哈、嗯，我就总结了一下，总觉得那个 K 一定有点高。 啊，是吗？ 不管怎么样哈、啊，过年就是舒舒服服的啊。 对， 这个好好的过年啊。 对，吃好喝好啊，但是要控制一下体重啊。我跟你说真的、 这个、 我就担心这个，我已经胖了，再胖的话我就 我觉得你 我要从这跳下去。 我觉得其实有合理的饮食、哦、 对， 然后您别吃完就待着，都走动走动，哎、嗯、不就好一点吗？就消耗消耗卡路里。 我跟你说回去我有事儿干， 是不是 堆雪人啊？ 啊，对呀， 打雪仗啊， 对 呀，是不是？ 对对对、嗯、别把手动了啊， 啊， 手是女生的第二张脸。 先生，你这是熊掌吗？ 你吃个蛋呢？没有，一定注意啊！过年过好好的啊！ 对， 今天呢，我们节目要说一些这个春节全国民俗旅游的介绍哈。 嗯， 全中国有好多好玩的地方，虽然有的朋友只听过没去过，但是我们今天好好带大家转一转。嗯、 是的。 哎呀，就是在朋友圈每天都有很多各种性格的朋友啊、 嗯嗯嗯、 有各种不同档期的朋友出去玩的这样一些推送啊， 是 有在国内的 啊、 哦、有在国外的，有在家里的， 嗯， 有在车上， 嗯， 不同的境遇， 这我们不一样，每只蛙都有不同的境遇， 就是啊， 对， 还得回家哈、 啊、是 狗年新春即将到来了，除了咱们走亲访友吃吃喝喝， 嗯， 睡得醒睡得吃啊，请得吃、嗯、还可以去哪个地方感受一把更地道的中国年味。 嗯， 我们今天向我们的编辑 嗯 坨坨 嗯 彻夜赶狗， 哎呀， 这个 给我们搜罗了这么多地方啊，辛苦了， 先去排名部分先后啊， 对对对，这样我们就是从南到北、嗯、从东到西 走一走 走一走， 嗯， 总有一个地方适合你。 是的， 首先我们来到了这个故都西安。 西安了、 啊、西安， 我的天， 西安可以看什么呢？看流光溢彩城墙灯会。 这城墙是厉害的， 对啊， 到了夜晚亮灯、 哎、那城墙多好啊，我就记得在上面骑自行车的感觉简直太爽了。 骑过吗？ 钟楼啊，那 看 是钟楼吧？ 对，是钟楼， 是是是是城墙吧， 反正 对，反正那个就是有一块城墙 可以骑自行车， 对，然后那是夏天，夏天你想七八月份按理说陕西那边都是特别炎热的，但是在那个城楼上面非常的凉爽， 选地方 不白 选， 对啊，然后底下呢有各种各样的小店啊，有那种小店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咖啡店，就是装修都是非常的有风格，你就是我们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 嗯， 然后呢伴着它的那个太阳落山，夕阳西下的感觉、 嗯、 然后等到我们玩完了下去，下去之后呢花灯初上，整个那个老街啊那种就是古色古香的风格风情灯笼就亮起来了， 嗯， 嗯，过年更是味道十足、啊、 对、 哎、 我们看看啊，这个提到中国历史悠久的古城，曾是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必在名单之中， 真的 要想感受浓郁的中国年味儿，西安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在春节这样一个大日子， 嗯， 刚刚道士说的、 嗯、 古城墙， 嗯， 西安古城墙的灯会， 嗯， 令这儿是流光溢彩，游人众多。想想各位穿梭于高低错落的花灯当中、嗯，重温千年前的华丽光景，堪称亮点纷呈、目不暇接啊！这段中国现存规模最大。 嗯，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 嗯，城垣 啊、哦，年接待游客量达到300万人次， 哇！ 其中游客的这个国外的朋友超过1/3， 嗯， 西安这座城市的招牌景点， 对。 除此之外还有啥？ 还有西安的大唐芙蓉园，也将举行盛，就是规模盛大的灯会， 哦、灯会， 人们可以在这里坐船欣赏水上花灯，别有一番趣味。 啊、 在距离西安城区30公里的蓝田， 哦、蓝田， 就是白鹿原那个小说的原始取景地、哦 嗯。 人们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各色的地方小吃，过上一个特别的关中。中国年， 西安是好地方， 嗯， 排名不分先后哈， 对， 能作为这个什么几朝几朝古都的中国城市有好几座， 当然了，但是西安呢它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风韵嘛，就每一座城市都不一样，西安我觉得还是很有那种就是西北的那种， 是的是的，狂放又有文化历史哈、 啊、 狂放 狂放 粗犷 对，我们西安的同事为代表啊， 啊对对对，虎就一个字啊，回到南方、 嗯、 哎呀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 嗯， 倒是去过的 去过去过。 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它很奇怪，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城市你说它非常的现代，它当然有现代的部分， 有。 但你要说它非常的老旧，它也有。而且呢它是新的和老的，它不是说分的那么明显，新中带老，老中带新。对，它是互相嵌，就像雪花牛肉一样。 对 对，它是雪花牛肉，不是五花。 是的。 嗯， 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广州。 对、 啊、广东省的广州市。 嗯， 这个有这个去过年的话，温度听听不错哈。 嗯， 这个大标题告诉我们是赏五彩缤纷新春花市哈、啊、 哇， 一年四季啊，真是繁华似锦的广州市、嗯、花城的美誉已经历经了1700多年。 天哪，这真的是广东整个大省，它的这个绿化和、花卉的种植面积太大了，特别好。 广州春节的一个传统的活动、嗯、迎春花市不仅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民俗景观， 嗯， 还是广州人民的嘉年华。 嗯哼， 流传已久的新春花市不但呈现了古老的岭南春节习俗， 嗯， 更与广州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哦， 迎春花市融合了广州人讲意头的传统， 嗯， 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花卉语言。 嗯， 比如说没哎，不同的代表不同的寓意 啊。对， 这好了， 六一月六、 啊、哎，六九头 是的啊、嗯哦、广州过年呢花城看花， 你看 新春花市的热闹非凡和美丽芬芳，只有到了花城才能够零距离接触。 魏淑芬得去。 对呀、啊、嗯，对魏淑芬，对，俺叫魏淑芬， 你俩谁不大好 啊。对，好，也成为游客的新选择之一啊。 是的， 在2018年的春节、啊、广州将组织系列活动迎接八方游客。 真的， 比如说花城广场灯光音乐会、 啊、有 传统迎春花市花春节花车大巡游，第24届广州园林博览会、 哎、 花开盛世灯耀中华越秀花灯， 厉害 了，我天哪，2018云台花园绿雕艺术花卉展，荔枝湾涌水上花市，广府庙会等等。 哎呀 温暖的艳阳天在姹紫嫣红当中，和家人一起去花城感受岭南文化的别样风味，将是一种特别的过年体验。 广州这座城市、 嗯、 有江嘛，珠江嘛、嗯嗯、啊，珠江两岸的房价，哎，怎么说的房价？ 怎么是房价？ 不是 房价两万多吧？ 两岸的花卉， 嗯， 我12月份去过，就各种，因为咱们也有隔离带，也有什么种花的，什么杜鹃花呀，那、 嗯、 都 对。但是咱们现在它没有花了，嗯， 这都是枯黄嘛。他们那边绿意盎然。嗯嗯， 对， 出租车师傅第一天是出租，第二天是自驾了嘛。第一天的时候各种介绍，人家特别热情。 嗯， 你们从哪儿来的呀？从北京。哎呀， 说广东话吗？ 哦，就普通 啊，普通话， 广州普通话、 啊、 说得很好。然后介绍了什么，有什么巷弄啊，街道啊， 哇， 使馆区 啊，好热情 啊，使馆区啊、 嗯嗯、 哪个地方消费比较便宜啊、 嗯、 哪个地方可以买到，哎，他说的好全面， 太棒了，给司机师傅点赞啊、 嗯、 我觉得如果要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遇到这样的热情的司机师傅，是一件特别特别 对 让人暖心的事情。 特别难过，我个人感觉， 为什么呢？ 讲到虎门的时候我到站了。 这个我可以给你讲讲。哎 呀 大虎门简直了。对，虎门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对、哦、 就这个地方呢，你如果你要是说想去抱着游览的态度， 真的是 它会让你失望、 哦、 对，它会让你失望的。 购买东西呢， 对，但如果你想要就是虎门 看一 你想去逛，我建议你真的要留足了时间，因为一旦你进入到虎门商圈虎门梦，你就出不来了、 啊、 对， 非常棒了啊。 是的， 对对对，希望大家去感受啊、 嗯、 广州是个神奇的地方哈。 是的， 说完了广州神奇五彩斑斓，西安的流光溢彩，又来到乌镇。 哎呦，乌镇又是另一种风情。 怎么的呢？ 小桥流水人家，品热闹非凡的长街宴， 吃起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肉屠苏。 有， 哎呀，这还有诗句呢啊！新春佳节来临，处处可见欢声笑语。 啊、 乌镇、啊，这个笑怎么那么假？ 气言笑吗？ 啊，这座拥有了1300多年历史的小镇，将在小桥流水中打造一番中国年味儿， 相当棒了。 其中，从2月8日。小年夜起至3月2日的元宵节、 哦、 九组寓意吉祥璀璨夺目的大型水灯群将